第88集 Baby， 我好累呀。冯月华穿着睡衣拖鞋，泪眼汪汪的。温小辉见冯月华果然毫发无伤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去。 妈，怎么回事？ 来了个推销保险的，就像故意找茬似的。我跟他吵起来了，吵完回家一看，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反锁了。我明明记得我没锁门的，我屋里还做着饭呢，开锁的还没来，屋里就着火了。 温小辉知道冯月华的脾气本来就挺火爆的，要是碰上嘴贱的，那绝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也许这栋房子跟你们的缘分尽了，先是遭贼又是火灾的，你们也不适合住在这儿了。 住了20多年的房子真的是缘尽了吗？ 人没事就好，那个推销的呢？我先打死他再说。 早跑了。 妈的， 温小辉的心情郁翠极了，看着从小长大的家被烧得浓烟滚滚，有种童年也跟着埋葬了的错觉。家里其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但有他父亲在世时的回忆，有他成长的痕迹，他难受得有点想哭。火势不大，很快就扑灭了，确定没有危险后，他们上楼看了看，火确实是从厨房烧起来的。由于天气干燥，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又多，蔓延得很快，整个家里已经一片狼藉，根本没法住人了。 如果不嫌弃，你们可以先住在我那儿。 我和小辉商量一下吧。 温小辉回到自己房间，稍微清理了一下。他房间损毁不是很严重，但不少纸制品、衣物还是付之一炬。曾经他嫌破烂占地方的那些上学时候的课本，此时看着他们真正成了破烂，心里还是阵阵难受。房子变成这样，谁也没心情现在收拾。这跟那次遭贼不一样，贼只是翻乱了，归拢回原位就好了。可这次很多东西是彻底毁了，屋子里脏得不像话，连落脚都觉得难受。闻讯赶来的罗瑞把母子俩接回了他家里。 我和伊恩毕竟还没结婚，现在同居不合适，所以啊，我还是不打算去伊恩那里住。 妈，那边的房子家具软装都完成了，不如就搬过去住吧。 我不去，我去你王姨家住一个月，等房子装修好了再搬回去。 王姨女儿坐月子呢，你去添什么乱啊？ 冯月华抿了抿唇，一脸倔强。 妈，这种时候就别闹脾气了，咱们就去住一个月，等房子装修好了再回去。这一个月你去麻烦谁都不合适，住旅馆又那么贵，有现成的地方住，你何必呢？ 你以为我在闹脾气啊？小辉，你到底明不明白我的顾虑？你是不是没长心啊？你就一点都不怕危险的吗？ 妈，我姐非常有钱，非常非常有钱，一栋房子加那300万根本不算什么。那个人有什么理由找我们麻烦呢？我知道你不想跟他扯上关系，我也不想啊，我们只要不惹他不就好了？ 那洛毅呢？你跟他走那么近，你一点都不害怕吗？ 我觉得洛毅人挺好的。 他说完这句话，竟然体会到一丝心虚，这把他吓到了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心虚呢？ 你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是吗？ 不是，妈，我相信你，但是洛毅不会伤害我呀，他对我很好，把我当亲人。你想想，他那么小就做那样的事，一定是那个人做了什么，不然至于一个8岁的孩子生出那种念头吗？他不是怪物，也不是魔鬼，他不会那么对我们的。 雅雅说那个人经常打他，有时候当着那孩子的面儿。 妈， 洛伊也是受害者，你不要因为那件事对他有偏见。第一，他当时可能还小，可能真的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。第二，他对我很好，他绝对不会伤害我，你不用害怕他。 可他始终是那个人的儿子。 妈，他也是雅雅的儿子呀，名义上他还是我的外甥呢。你要不要见一见他？我保证你见了，你会喜欢他的。他又聪明又帅气，还非常会照顾人。 冯月华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脑中灵光一现，猛地瞪着温小辉： 你是不是在和他谈恋爱？ 温小辉表情一滞，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。 你…… 冯月华抬手就想扇他，可这一巴掌终究是没下去。他双手捂住了脸，看上去疲倦不已。温小辉也觉得脸上发烫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，洛伊是他名义上的外甥，即便没有血缘关系，但说起来也不怎么好听。他心里很难受，从小到大，哪怕是他举止娘里娘气被人嘲笑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，学习太差不想上大学的时候，冯月华都从来没有对他失望过，反而支持他做自己，做想做的事情。可现在他好像把冯月华对他一辈子分量的失望都在几天之内用完了。冯月华把他赶出了房间，他轻轻关上门，见罗瑞正端着牛奶惴惴不安地看着他。 阿姨没事吧？ 温小辉摇摇头。罗瑞把牛奶递给他。 你们这段时间也是，哎呀，不过起码人没事，就当破财消灾了吧。 Baby， 我好累啊。 我知道。 为什么三天两头尽是麻烦呢？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 可你都没有这些烦恼。哎， 一定是因为你有钱。还贫。 我觉得自从我认识洛伊之后，我的人生就开始跌宕起伏了。 可你认识他之后也收获了很多快乐呀。 嗯。 温小辉想起洛伊，心里有苦涩也有甜蜜。 房子的事儿你别烦了，装修好之前你和阿姨就先住我家吧。 不行，我妈其实最怕麻烦别人了。 我又不是别人，我是她干儿子。小的时候我爸妈不在家，我没少去你家吃饭睡你家床。你们在这住一个月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我去问问她吧，她也确实不愿意去那个房子住。 不用去，正好陪陪我。一个人待久了真有点寂寞呢。 温小辉跟工作室那边请了三天假，雇了工人来清理房间。他们把有用的东西都装箱封了起来，趁着机会正好整房大翻修一遍。既然冯月华不愿意搬家，那么就改善一下这里的环境吧。洛伊知道他们家房子着火之后，安慰了他一番，说会尽快把房子给冯月华过户过去，让冯月华安心。放假的最后一天，温小辉和冯月华去跑装修，硬装比软装累人的多，完全没有当初他和洛伊逛家居市场时候那种新婚小夫妻的甜蜜。订完卫浴，他们跟贴瓷砖的商量了量尺寸，于是又赶回家。进门一看，他们傻眼了，他家主卧的一面墙居然被砸了。 这怎么回事？这面墙谁让你们砸的？ 李工说的呀。 李工是谁啊？ 哎，不是公司派过来的吗？ 几个工人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，结果一对，谁也不认识这个李工。温小辉气得打电话去装修公司骂人，装修公司也莫名其妙的打电话给负责的张工，张工今天根本还没来。绕了一圈，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总之，他们家这面原本根本没有打算动的墙就是被砸了。装修常遇到这样的乌龙， 跟工人扯皮是没用的，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。临近过年了，什么东西都贵，工人也不好找。温小辉尽管有心想早点装修完，也实在是赶不上工期，再说也不想花那个冤枉钱。跟冯月华一商量，就暂时停工了，打算年后再弄。罗瑞的爸妈过年是肯定要回家的，温小辉母子俩不好意思再住在他那儿，冯月华只好同意暂时到雅雅留下来的那套房子里。他们提着简易的行李就住了进去。陌生的房子，陌生的小区，总让他们有一种寄人篱下的错觉。